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和大家分享讨论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都是在我们节目中可以讨论的。那大家听到的，在我们节目中探讨的这些情感的问答，也都是由我们的听友网友发来的咨询，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把问题发给我，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把问题留给我，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在离婚以后啊，她遇到了一个难题。那么离婚之后呢，她的孩子是由前夫交由前夫家里了哈，由前夫来带着。但是离婚以后啊，她做妈妈的，比如说她想带孩子玩儿啊，或者想和孩子有更多的一些接触。甚至在孩子生病的时候，那么她这个做妈妈的很焦虑很着急，想带孩子去看看病，所有的这样一些正常的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呢，都会遭到对方和对方家人的阻挠和反对。比如说对方会设置很多的障碍，她想带孩子出去玩呢，对方说不行啊，不愿意让他带着孩子出去玩。他说这个孩子还很小哈，只有几岁哈，那么他希望的是可能是刚刚上学吧。他说他想带孩子比如说放假了出去玩，对方是不同意的。那么他对对方说，孩子生病了你们查不出原因，那么我想接孩子去大的医院去看一看，我不能忍受我的孩子出现健康问题啊。对方呢就会告诉他说，不用你管，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自己可以这个给孩子看病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啊，自己和孩子之间想亲密，想有更多的互动，那对方其实都是不大乐意的。而且对方和对方的家人对这么小的孩子一直还在说，比如说离婚都是你妈妈不好，你妈妈如何如何如何。他说我这个当妈的吧，心都快碎了，本来离婚就要承担很难受很难受的那些情绪，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他说其实我非常明白，两个人虽然离婚了，应该对于孩子来说告诉他父母都很爱他是最重要的，可是对方的家人不明白。他说我能做什么呢？其实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拿来问肖老师，是因为在我们节目中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少见哈。 嗯， 有些人离了婚之后可以相处得很好，可能父母都会为了孩子，知道孩子的心灵、孩子的身心是最重要的，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父母都愿意给孩子更合理的爱哈。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就拿孩子当做一个设置障碍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泄愤的一个工具， 是是， 对吧？告诉你都是你爸不好，你看你爸和你妈离婚了吧，你别想老跟你爸在一起，你爸这个人很不合适，怎么怎么样，这是有些人会说的话。那有些人可能也会说，告诉你，你妈这人特别差，她离婚了她就非要跟你爸离婚，她都不要你了，如何如何的， 是， 这是很多家人特别容易说出来的话哈。 确实 这个怎么办呢？ 可能这个时候作为妈妈，不能够每天见到孩子，本来就已经是很伤心的事情哈。还要面对这样的压力。我想到的是你可以做的呢，首先是你前夫是需要被教育的。那么你呢是需要肩负起这个教育他的责任的。因为你教育他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的孩子。看起来就是听起来你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意识的哈，你会觉得离婚的父母不应该在孩子面前去谈论他的父母的坏处啊，什么把情绪丢到孩子身上啊等等哈。那么可能你是需要经常见你的前夫的时候，你要经常去教育他，你要跟他说，你这样做其实，我知道你是在恨我，但是你不要把对我的恨转嫁到孩子身上。他是你的孩子，你是他的爸爸，你应该要爱他的。但是你在做的这些事情，自问哈，你真的是在爱他吗？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哈，你要多一点去教育他，说他。同时的话，你还可以转一些就是一些教育专家写的关于离婚以后怎么样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呀，类似这样的文章分享给你的前夫，让他去看。就是首先你心里要建立一个信念，你要相信你的前夫就算是再恨你，他也是爱这个孩子的，他一定会愿意有一颗柔软的心，有一天慢慢的去反思他自己的做法到底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伤害，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其实你的孩子已经有好几岁了哈，听起来好像都上学了。你是不是也可以经常去学校的门口等着你的孩子，然后能够跟孩子见上面，然后跟他去表达说妈妈对他的情感呀等等。如果他再大一点的话，其实你还可以通过录音呀、视频呀、写信呀，你有很多种方式去跟你的孩子表达情感。只要孩子稍微大一点，他有一点点自主的能力，他心里面能记得妈妈对他的爱，他都会想办法出来见你的，没有人能管得住他的。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妈妈可以更积极的去对自己的孩子。 是的，更积极一些。 对。真的说碰上那样的对方，离异的对方和对方的家人哈，真的是挺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想告诉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手边有这种离异家庭的小孩子，那我们一定不要在孩子的耳边去说你爸你妈是一个多么多么坏的人多么多么糟糕的人，这个让孩子听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是吧？ 我会觉得会说这种话的人不一定会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会说这样的话的人好像他们会以伤害别人、刺激别人、让别人心痛为乐啊。 他们有的时候意识不到这对孩子可能是刺激和伤害吧，他们是觉得这个比如说还在生对方的气，比如说吧，他前夫这一家人啊，他的前婆婆这一家人哈，对孩子说了这种话，可能是因为那一家人都很恨他提出的离婚啊，或者说恨他这个和丈夫离婚了，那么他们觉得孩子在自己手里，孩子就是一个这个将来让这个孩子也不要再去爱他这个妈妈了，谁让他离婚呢？是不是这样的？ 确实有人是这样的心理。 对。 但是这样子的话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因为如果你说他的妈妈不好，就相当于说他不好，因为他是从妈妈那里来的。 对， 嗯， 所以啊，就像您说的，希望哈听到节目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们自己也能够警惕，我们有的时候也别在生活当中犯了这样的错。 嗯， 下面有一位问哈。有一位问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发现我丈夫出轨了，我女儿呢还很小，而且女儿啊从小就体弱多病，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生病特别爱生病的孩子，我的心思都在女儿身上，经常要抱着女儿到医院去，这样的话呢也经常在晚上的时间我会睡在孩子的房间里面，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女儿啊，这样的时候可能慢慢的我就忽略了我老公了。后来呢我才发现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和一个女网友好上了，而且啊他还特别爱给人家买东西，我是从他的购买记录当中发现的，他给别人买了很多女生用的东西，包括一些漂亮的什么内衣呀丝袜呀这样的一类东西，这些都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的。那么我非常的愤怒，孩子那么小天天生病，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并没有错，他没有帮我，反倒是在外面找了女网友，把钱花在了人家身上，而我想给女儿买贵一点的东西，他都会考虑，他都会说我会说我浪费，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他说，我说那不行就离婚吧，女儿归我，但是你每个月要给我和女儿抚养费生活费，可是他怕花钱他又不同意，他对我说，他说是因为我忽略了他他才这样做的。那我对他说，如果我不忽略你了，你能和我一起好好的照顾女儿吗？他又不吭声。我问他，你能结束你的这个网恋吗？你已经是做了爸爸的人了，他也不吭声，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你们两个人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聊一聊，尤其是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哈，你不能够觉得你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孩子身上是对的。 嗯， 如果你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的，那你们俩的婚姻可能就很难有救。那你需要呢在一边痛苦，因为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非常痛苦也很痛心，因为你作为一个妈妈心疼孩子希望孩子快点好，你对因为孩子体弱的话妈妈都会很焦虑的，在这个时候丈夫又出轨其实是很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的痛心就认为说所有的错都是你的丈夫，你自己一点点错都没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会让你的丈夫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好像没有希望，尤其是他没有希望得回自己的妻子。是的，所以你们俩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丈夫要承认，当他感到妻子不理他，感到在家里面没有温情的时候，他用了错误的方式去找，就是去怎么说呢，找出口吧，可以这么说。那么你的话呢，也是当孩子的身体不太好，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你自己一个人去承受了这些焦虑，却没有让你的丈夫跟你一起来面对，同时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仅仅做好了妈妈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有可能你也没有怎么照顾你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跟你的丈夫都能认识到这些部分，然后两个人坐下来来聊一聊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们今后可以，你又能照顾自己也能照顾到丈夫，能够兼顾妻子和妈妈的角色，同时呢你能够跟丈夫一起来面对孩子的身体弱这件事情，而且从现在开始你要从孩子的房间搬出来，你要回到你丈夫的床上去。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刚刚结婚，结婚没有多久，结婚之前呢其实吵过，还大吵过，我媳妇儿当时是并不想结婚的，我们俩在一起呢也都待了两年多的时间了，之前啊也是在同居，是这样，这个他啊总是嫌我们家给我们的钱不够多，我父母呢是属于小康家庭吧，他父母呢都是属于工人家庭，而且他家里边孩子多，一共四个孩子，那么他家里边孩子多呢，分到他这儿当然什么都没有了，他也一直都是靠自己，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作为女孩子来说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我的工资比他高，是他的三倍，而且呢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努力工作的人哈，我父母呢其实对我已经算是挺好的了，我觉得父母能拿出来给我的也都拿出来给我了，可是我媳妇儿这个人吧就是有点贪，也许是因为她从小过的日子比较苦，她特别希望的是她的日子通过结婚就能够改善，我很早都跟她说了，我说我家也就是个小康家庭，能给你的能让你改善的我努力的挣钱，然后呢能让你过一个小康的日子，这就是生活的原本面目，可是他呢，比如说你这个月给了他3000块钱，他花完了，下个月他就希望的是能拿到10000块钱，他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贪心的女孩子，把钱看得很重，捏得很死，而且钱呀到他手里边你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多一半他都花在自己身上了，虽然他从小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他很爱花钱，买衣服，买化妆品，买比较贵的包包等等这些，所以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所有的矛盾几乎都在用钱上，我每个月的工资我留下来的只有500块钱，其他的都给他了，可是就这样呢他还是觉得我们家也应该给我们付这个钱付那个钱等等这些，每天都因为用钱而吵架，我现在都觉得我要崩溃了，以前我是觉得婚前吵婚后就应该好了，但是婚后怎么还是吵啊， 嗯， 怎么办呢？ 我想你可能需要认识到你的妻子正在把你的父母亲，也就是他的公公婆婆，当作是自己小的时候的父母亲的一个替代哈，就像他小的时候可能在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的爱呀、得到的照顾啊太少了，所以他在结婚以后呢就希望得到一个比自己的父母比自己的家庭更好的一个家庭，然后呢来去补偿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仅仅是不断的给他钱不断的给他钱，那其实是一个无底洞，就像是说在他的心里面哈有一个黑洞，这个洞特别深，你丢什么东西都是杯水车薪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跟你的妻子去谈，就是他的这种匮乏感，其实他不是说在乎钱呐、或者说怎样，你要把他理解为他的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匮乏，很匮乏，所以他要从外面去找一些钱来填补啊，这是他为什么爱花钱的原因，就是你要跟你的太太去谈这件事情，同时呢你要鼓励他去自己赚钱啊，自己去提升他赚钱的能力，有压力就有动力，你不是爱花钱吗？那你就想办法多赚一些钱，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依赖别人啦，你就不用天天跟我要，天天跟公公婆婆要，要不的话也特别没尊严，对吧，特别没面子。 对， 那如果你喜欢花那你就多赚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的人哈，他事业上取得很高的成就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说我想要达到了这个的话我就可以怎样怎样，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嘛。 对， 嗯， 好，谢谢肖老师。下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她说我呢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谈了3年的恋爱了，我们两个人正在结婚的路上，也正在准备各种各样结婚的事情。在和他谈恋爱之前呢，他在心里边喜欢一个女生，大概是从初中的时候就喜欢那个女孩，一直到 大学心里边一直装的那个女孩子。后来那个女孩啊找了别人了，她呢和那个女孩虽然是同学啊，但是一直都没有挑明白。再后来她也谈了几次恋爱，后来就遇到我了。遇到我之后呢，我们的关系就稳定了下来。稳定了之后一段时间，他才对我讲起来，他从初中就一直喜欢一个女孩，一直喜欢到大学。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挺痴情的人，经常会拿那个女生跟他打趣儿。而现在我们这不马上就要结婚了吗？那个女孩啊突然开始联系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以前那个女孩不联系他，现在这个女孩开始联系他了呢？他说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了同学之间的微信群，大家在群里边有互动。我问他单独特别的和那个女生有互动了吗？他说之前并没有，有的时候以前同学开过玩笑，说起来初中谁喜欢谁，他说有人提出过我喜欢她，就是说她男朋友喜欢那个女孩哈。嗯，她说当时也就是一句玩笑，在群里边大家聊了聊。那么我说是由此这个女生就开始联系你了吗？她说反正就单独加了我，也开始有一些联络了。我看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其实啊应该说我男朋友不大主动，而对方呢是挺主动的。那么我又了解了一下，对方好像现在是一名单身，还没有结婚。我就对我男朋友说，你现在趁着还没有结婚，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多年暗恋的这个人，你也可以选择我，但是你只能二选一。他对我说，我当然选你了，咱俩都要结婚了。话虽这样说，可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想清楚和对方之间的联系，甚至他还希望我能够理解他和对方之间的联系。可是我心里边会在乎啊，过去从不联系，现在突然开始单独联系了，对方又那么的主动，而我这个男人又暗恋了他多年，如果我不制止的话，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嗯，听起来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处理的还是挺成熟的。嗯，你跟你的男朋友有正面的来聊这件事情，并且呢，你也很自信的让他去做选择哈，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男朋友到底能不能跟他联系？嗯，然后在我看来呢，其实在爱情里面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说这样做对还是错，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个准则，就是如果你感觉舒服，那这个事情就是对的。 嗯，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那这个事情就是错的。那现在很明显，你对于男朋友跟他暗恋了那么多年的女生有单独的联系，你感觉不舒服。 嗯， 那你就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说，我很理解你，可是这件事情我不舒服，我希望你不要再跟他联系。你是可以这样子很直接的跟他说的。 嗯，对，你可以告诉他的啊。 是的，女人们在这样的事情上千万不要假装大度。 嗯， 你不高兴了那就是不高兴了，如果他爱你珍惜你们的关系，他就需要做出选择。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一位女生说的，她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两个人在吵架闹矛盾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不到一周的时间，谁都没有搭理谁，结果他身边就有一个女孩不断的去安慰他，然后这个女孩好像现在和他的关系比我还亲近了，我该怎么办呢？ 那就赶紧找你的男朋友回来呀。你要找他来问问清楚啊，来谈一谈呢。第一，为什么你们仅仅是生一场气，就这么两三天他就接受了另外的一个异性的安慰啊？那他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他到底能不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是喜欢那个女孩吗？他还喜欢你吗？他对于你们接下来的关系发展是什么样的设想呢？这是需要你们来面对面的来说清楚的。 哎，对，当然他没有说他现在和男朋友是不是

同道，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友和网友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孩问道哈，她说我想知道，一般来说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不让家人知道他有女朋友呢？我和我男朋友啊谈恋爱半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俩大概谈恋爱半个多月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说了，然后我妈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我们情感的一些动向啊，而且呢我妈老早就提出让他到家里来啊，说就算做一个普通朋友到家里来做做客，他们也想看一看嘛。那我也对他说了，他呢说找个时间，找个合理的时间再去我家吧。他好像对于见家长还是有所顾虑的。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不让他家人知道他有女朋友呢？我们两个人啊出来约会，他家里人如果给他打电话，他就会含糊地说啊，我跟朋友在外面呢。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不告诉你父母你谈女朋友了吗？他说他们会问太多，不告诉他们。可是我挺希望他告诉他父母的，我挺希望他父母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所以我就不知道男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每次问他这个问题，他都是说嗨，他们问太多问题，甭告诉他们。什么意思啊？ 听起来男朋友不告诉自己的家人在跟你谈恋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感情。有可能你的男朋友的家人是那种非常控制的家庭，可能对孩子的事情干涉过多，那你的男朋友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空间不被他们过多侵入，所以才不会说像你一样事无巨细的跟家人说。很明显你的家庭呢跟他的家庭文化不一样，你的父母很通情达理，他们很支持你，也理解你，所以呢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一些帮助哈。当你有了恋情的时候，他们也很开放的态度，但很明显你男朋友的家庭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你可能我也能感受到，当男朋友对待家人的态度不是说直接的说他的谈恋爱让你感到很不安全你会担心他是不是在认真的跟你谈恋爱呢？所以你不妨呢，也可以把这个疑虑，拿出来跟他说一说，问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家人说呀？你是没有准备好公开跟我的关系呢？还是说，就像你在我们节目里面哈，刚才听到我说的，他其实只是害怕家人太多的干涉他的生活。 对，就是还是得弄明白这一点啊。你和他在一起半年了，其实你们也许你换个方式来问你就能问出来了。 嗯， 而不是只是问他，哎，你为什么老是不告诉你爸妈呀？为什么呀？ 是。 嗯，这个有一位问到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倒是见了男朋友的父母了啊。他说我呀上周的时候呢和男朋友一起去见了他的爸爸妈妈，他爸妈呢是主动要见我的，很突然，但是见了面的时候啊，我就会发现他妈妈全程都在给我脸色看，挺不好的，不太友好，然后呢就盘问我家里的情况。当他妈妈知道我家里边是我妈妈一个人，我父亲呢很早就去世了，好像他妈妈在这一点上也特别的不高兴。问到这一点连一点点同情的话语都没有说，咄咄逼人的，然后就问，那你妈妈没有再想找别人吗？那你妈妈以后怎么办呢？等等这样一些话。我当时啊都觉得心里边特别的委屈，特别难受，看着男朋友又觉得男朋友好像当时都没有什么反应，就坐在一边翻着手里的杂志，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别扭。回来之后我就对我男朋友说，你能告诉我你爸你妈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态度对我吗？他说我爸我妈只是在了解情况，可是我说我感觉到你妈妈并不是很友好。他说你想多了，我妈平时就是那样的人，我妈是一老师，对别人说话都那样。我想问问哈，我怎么看待他妈对我的态度呢？ 为什么你的问题不是问我们你怎么看待你的男朋友的态度呢？这可不是一个好男朋友啊，明明女朋友感觉非常的委屈，非常伤心，可是呢男朋友却假装没有看见，还在糊弄你哈，还在跟你说没有啊，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样预示着将来如果你们结婚的话，他会可能忽略你的情绪感受，他可能会没有能力在一些细节之处照顾到你。那为了避免将来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要从现在就开始跟他认认真真的表达你的感受。比如说你跟他说我不满意你这样说，当时明明你的妈妈在欺负我，你为什么要息事宁人假装看不见，你没有保护我就算了，我会理解你的难处，因为很明显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哈。 对， 那么这个儿子在妈妈面前会有害怕，可以理解，但是在背着妈妈的时候他也在忽略你的感受，甚至假装说你不应该有那样的感觉，仿佛你有那样的感觉说明你错了。那这是不对的啊！你要能够把这些话都能够拿出来跟他理论。如果说有一天男朋友有所成长，他开始能够跟你一起来讨论妈妈的一些不礼貌的态度如何影响了你的感觉，能够理解你，共情你，跟你一起面对，那么这个人是可以结婚的。如果说他不能，那你要考虑。 有一位男士他说，老婆生了双胞胎，家里面都很高兴，其实很早就知道老婆怀的是双胎，但是生下来报户口的时候他们家人突然说了，有一个孩子是应该姓他们的姓，另外一个孩子姓我们的姓，可是之前并没有和我们来商议，我爸我妈都反对，现在啊两家人就有点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不愿意让老婆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不高兴，可是呢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吧好像也不合理，从来没想过孩子非要姓他们家的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还是应该遵从他爸他妈的意思，他说毕竟是两个孩子，再说姓氏不同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我们家人说将来两个孩子的姓氏不同你跟别人解释起来还是挺麻烦的，还是应该让两个孩子有一样的姓，而且我爸早就想好了这个孩子在我们家排什么字什么辈，那么我爸给两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想好了，当然是姓我们家的姓，现在要姓他们家的姓给孩子怎么起名啊？ 他们是这个排了字的，对不对？就 按什么什么字辈 啊，来排的哈、啊，就是有些像家谱当中的，就是到这一辈了，到这一辈儿应该排什么什么字了，名字 是 这个意思是吧？ 是的， 明白。 首先呢，我们先不说来取名字的困难哈，这其实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大事儿呢是好像你的应该是岳父岳母啊、他们有一点想要借着这个孩子姓他们家的姓来找到一点在你们家的权利的那种感觉，好像想要跟你们分庭抗礼哈、我能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意味。那我们且不说这个权利的这个平衡的问题，而是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就我们中国的汉族的文化来说呢，虽然我们说什么男女不太平等哈，但是确实这几千年来，我们都是无论男女哈，出生以后主流的一个选项都是随父姓，这是每一个孩子好像与生俱来预期都是这样的。可是现在这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你让那个生活在父亲家里面，可是却姓着外公的姓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可能会存在身份上的还有心理归属感的这个方面的疑问。可能长远来说对这个孩子的身份认同啊，心理健康不是很有利。我们最好在姓氏的这件事情上能够追随我们主流的这个社会文化，可能会对将来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更有帮助一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哈。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和你老婆去交流吧。 对，你们最好能站在孩子的立场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孩子，你是你们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你是他，那么你长大以后你会希望你姓什么。 有一位男生说哈，我想问一下，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几个月的时间，两人一开始关系都挺好的，但是后来可能过了那个最好的前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吵架了。有的时候呢，好像他觉得很委屈，我不能理解他，但是我尽量的，自己有一些小毛病也在改，我也在对这段感情比较投入。就在我认为我们只是在恋爱当中正常的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他却对我提分手了。他的理由是恋爱谈着太累了，我不够爱他等等这样一些理由，然后就对我说分手。我问他是不是认真对我说分手，他说是的，就是认真对我说分手，接着呢就不理我了。可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没有到分手那个地步，另外一方面我又不知道拿这样的女朋友该怎么办，是不是女生都这样啊？别人说过几天就好了，过几天再去找他，那我说什么呢？我抱以什么样的态度呢？ 如果你还想再去找他的话，可能你抱有的态度就是问问他，你有没有想好啊？你真的想跟我分手吗？为什么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不一样呢？当然，如果说你找完他之后，他还是坚持要跟你分手，那也许不要再找第二次了哈，免得让他觉得你在骚扰他。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场播是广播。 还有一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以前啊不太懂事儿的时候和前面的一个女朋友分手呢，然后我去做了一个纹身，这个纹身呢就有我这个女朋友的名字，那么现在呢又找女朋友了。我想说的是哈，在这个找现在女朋友之前呢，也找过其他的女生，当女生看到了我这个纹身，知道了纹身背后的故事呢，都不大愿意，都建议我去把这个纹身洗了去。现在这个女朋友呢，我挺在乎的，如果她知道了也要让我把纹身洗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洗呢？另外就是如果我不告诉她这个纹身背后的故事可以吗？ 如果你不告诉她，然后同时你又能心安理得， 就是你心里面不会有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舒服或者对不住他，那也无所谓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嗯，但是我想象一下哈，就是设身处地一下，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我可能一看到这个纹身，我也会觉得受刺激啊，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除非我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 嗯，对，好，有一位问哈，说我想问一下，我和女朋友呢现在是异地恋。我们俩异地恋刚开始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前我们俩谈恋爱一年多了，现在这个异地恋呢大概要持续半年多。我女朋友啊每天都必须逼着我，无论在哪儿和谁在一起都要和她视频。比如说我跟她说我和谁谁谁在吃饭，她马上说开视频。我对她说哎，我现在走在哪哪哪，她马上说开视频。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要和我交流，而是他对我不放心。他就是属于那种超级对我有控制的女生，有的时候很烦，特别是比如说是和同事在一起吃饭，然后他就让我开视频，我觉得不好意思，还要给他拍一圈都是谁在哪儿吃饭，挺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嗯，确实碰到了一个超级没有安全感的女朋友，还挺苦恼的哈。那如果说她是这么的没有安全感，你们可能需要聊一聊她的这个没有安全感。比如说，除了开视频这一种方式可以安抚到她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呢？哈，我们不要只用这一种方式嘛。那你们需要找到至少3到5种方式，可以让她感到对你和对你们的关系有安全感。同时呢，你也可以建议你的女朋友，不要所有的心思都在想你，想你们的关系，她也需要去发展她自己。如果她有一些好朋友，她有一个自己非常热爱的工作，可能也能够给她一些安全感的。她不能把安全感全部放在你身上和你们的关系里。 嗯 嗯， 如果能找到其他的一些方式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再这样了，对吧？ 是。 好，下面呢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怎么样和一个特别自我的人去相处呢？我的男朋友啊特别的自我，很多事情啊你都必须要听他的，而且呢他都认为他自己是对的。我们现在啊要结婚，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筹备要结婚的这件事情上，很多时候都是他要说了算。我自己对结婚的很多的想法，包括对我们装修房子的一些细节，对于婚礼等等这样一些事情，他都认为他的主意比我的主意要更好，一定要让我听他的。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一个挺自我的人，过去呢我也总是哄着他，想用一些巧力，可是现在会发现巧力和哄着有的时候也挺没用的。我想问问，怎么和一个比较自我的男人去相处呢？ 嗯，如果说你就是给他已经贴死标签了啊，你贴了一个揭不下来的标签，上面写着自我的男人，那可能你要去改变他就会特别困难。最好你不要去跟你的伴侣贴任何的标签。 嗯， 那么我们就只是就事论事，这样会更容易办一些。 哦， 嗯，比如说呢，你们装修房子哈，那你发现说任何一个你提的方案他都觉得不好，那只有他提的才是好，那这可能会让你很沮丧的。 嗯， 啊，你可能会很生气，也会很难受的。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谈说你这么自我，那就太大了。你只是跟他谈家具的这个事情，你说我不舒服， 嗯， 我不开心，嗯，为什么怎样怎样哈，你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一说。你们只是就事论事谈这件事情， 嗯， 那以后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慢慢的哈，你要多谈你的感受，多跟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不高兴，我觉得你不尊重我，那我觉得好像在我们俩之间我都不能说话了。你只要谈这些，慢慢慢慢他就能意识到说我不能再这样了，再这样的话搞得我女朋友搞得我老婆这么难受，他会慢慢去调整。可是如果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说他就是这么自我的人，那你以后就没法就事论事了。 啊、哦，要先把这个标签去掉。 是的， 嗯，再去就事论事，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又找到了相处的好方式了， 是 吧？是 的，跟他谈你的感受。 好， 谢谢肖老师。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妻子，她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们结婚啊两年的时间了。她说其实过去别人在给我介绍她的时候啊，她这个人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只有一点我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她土，不会打扮自己，穿衣服啊，外貌啊，就是我见过那种挺土的人。而我自己呢又比较时尚一些，我就在想这些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由我来打扮他吧。谈恋爱的时候呢给他买过几件衣服，那时候呢他好像也还穿过，但是结婚以后吧，我就会发现我给他买的衣服，我看中的衣服他都不喜欢，他都不穿，挂在柜子里，他去选择的永远是他自己那几件衣服。他自己那几件衣服啊一直都是我觉得挺不待见的，穿得那么土，我都不愿意和他一起出去。我一直跟他说让他穿我买的衣服，可是我就会发现你就像是对小孩子说你要穿这件衣服，小孩偏偏不穿一样，他就变成这样了。我给他买了什么他都不穿，哪怕这件衣服是他需要的，我该怎么办啊？ 是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就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他需要穿你买的衣服。你不能仅仅让他穿，你得告诉他为什么。以及当他不穿的时候，你还得让他知道你有多么的不高兴，以及你还得让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子不做的话会让你对他失望，你都不愿意带他出去见人了，让你觉得你们俩不匹配，你甚至担心如果这样长久以往会不会影响你们俩的感情。你要给他一个这样做的理由，对不对？你不能光让他做。 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不高兴穿女人给自己买的衣服呢？ 有很多种可能啊。比如说我首先想到的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男人可能觉得一个男人太爱打扮了，是不是太娘了？破坏他的男子汉形象。第二点的话呢，有的男人可能不愿意在衣着上去花时间，他觉得浪费时间。第三点，他可能会担心，如果我天天穿你给我搭配的衣服，我会不会太依赖你了，太需要你了，你要改造我，那我太可怕了，我在你面前失去自我了怎么办？种种种种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当妻子在想要打造他的形象的时候，你得跟他讲为什么。比如说如果你打扮的时尚一点的话，我们俩会更登对呀，一个人的形象也会影响内心呐，你穿得漂亮一点你也会更自信呐，然后形象跟你的职业需要匹配呀，你穿得帅一点我会更爱你呀，等等等等，你得给他一个这样子的理由。 所以说这些理由比给他买你这个认为漂亮的衣服还更重要呢。 对，是的，如果他知道这样做的好处，他可能会自己主动想要去做了。 对，主动想要，哎，老婆你帮我看看，我给我买什么衣服呢，我能更我能穿出去和我老婆在一起更相配啊。 对呀、 啊、是吧， 是的， 可能会是这样的哈。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呢，是我们每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和大家分享的。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们，还可以在公众号里了解很多和我们能互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和我们互动。另外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你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 APP 手机客户端，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像这样的能够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找到今夜思雨时，方便您随时收听以往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装备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